嗨，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，我是白景泉。那现在开始介绍2022年的生肖运势。好，那今天要讲的数是生肖属蛇的朋友。2022年来说的话，比较会遭遇到的现象就是受到桃花带来的一个困扰，或者是说，对于感情哦这种。两性之间的一个情感，你会表现的就是相当的抗拒，哦，可能会想说，我宁愿保持一个独身主义，哦，就是这样子的方式，生活。那本身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，也会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冲突，哦。至于女生的话，女性朋友要注意的就是说，可能会有这种比较疯狂的追求者出现，哦。那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就是生肖属蛇的朋友，在2022年会需要关注的是个人的事业，还有职场上面的一个发展哦。在这两个环节会是比较突出的部分哦，会有贵人来帮忙，那也不需要说，你所接触到、你所经手的这种业务项目，你需要说。到一个事必躬亲的这种状况哦，一定会有人来帮你这样子。那本身的事业如果需要有资金引入的话，也会获得帮助哦。在个人职场上的晋升也会有不错的运势。我们在讲就是官运亨通这一块哦，只是说呢，可能在过程上面会有带一点点。你可能是空降来的，或者是说，需要有一点点手腕，才有办法把这个，比较好的 offer 拿到手这样子。那采取的动作呢，表现会比较迂回一点，那也有可能会影响到，同事之间对你的一个评价。之后的生肖运势我会陆续跟大家做分享。那在过程中有兴趣想要讨论的朋友，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们联系。那我们下回再见。